束了。大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祝您新春大吉。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本书。中国每年呀有几百万人的因为错误的用药而损害了健康，而其中呀还有很多人因为用药错误而死亡。学会使用穴位，减少用药量，珍爱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啊，如果您用对了，或者说您用上了，有可能啊能够救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是《身体的妙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要介绍今天我们在直播机房和听众朋友推荐这本书的嘉宾。那么他呢是这本书的主编还是叫作者之一呢？程凯，程博士。 你好，刘莎，你好，大家好，我是程凯。 嗯，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吧？ 对，应该说里书当中的健康方面的内容是我来写的。 哎，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本书上面写到啊，说是程凯著，月月问，而且在这本书当中有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的好多的这个内容，所以让我一时看不清楚了，到底是你们俩一起做的这本书呢，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策划的方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本书为什么是你们两个一起，然后在封面上，然后还特别提到说某某著某某问呢？ 对，其实要提到这本书的一个源头啊，可能有一段这样一段故事，这不是故事广播嘛，我们就开始讲一个故事吧。其实我和月月的合作呢是在养生堂开始的。 嗯。 当时呢，那是在养生堂在卫视开播的第一个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合作了。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呢，月月也特别介绍了最开始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的情景哈，大家还记忆犹新的那样的一个故事的场景。然后之后陆续录了几次养生堂的节目，其中呢有两个选题的内容，都是以这个就是穴位和药物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内容的。其实呢，这样一个想法呢，是源于我的祖父，也就是程氏针灸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医大师，工程院的院士程新农院士，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学术思想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叫做药穴同源，啊，就是穴位的有穴位的性质，药呢有药的药性，那么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方面，这个药性和穴性之间可以有相关性，啊，有的时候可以一定程度的替代某种药的使用。 哦，所以这本书叫身体的妙药，就是这个原因。 对， 用对了穴位，等于您就在给您的身体吃药，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药而已。 对，我们知道任何的药呢，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偏性。 嗯，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体质啊适合呀还是不适合啊，至少是这样的。甚至有些药呢还有点小毒啊，或者是大毒，这样的药都是会有的，这我们指的中药啊。那么在我们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当中，有些药也是会有副作用和禁忌的，这是我指的是西药。 嗯， 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身体当中的穴位了解了，用好了，那么有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些疾病某些症状我们可以不用药。 其实不仅仅是西药，中药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有一些不良的反应。现在呢是没有吃药，但是达到了药的作用，就是用这个穴位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啊，是说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药吃， 对，这个经济条件好了，科技医学发达了，您才能有药吃，什么病都有什么样的药来解决。或者是有一些病，它真的是现在没有什么特效药，就真的是没药吃了哈。 对，你说家里面总是有个药箱，对吧？ 嗯、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个，就是 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常规用的那家庭小药箱啊。 对，有的人不光是一个药箱，可能是个药匣子，或者药抽屉。啊， 嗯，要提醒家里面有药匣子、药抽屉、药箱的朋友，您一定要定期打扫。有的那箱子太大了吧，有的药都过期了。 对， 等到您想用的时候，一发现，哎呦，这还是六年前的药，那还是十年前的，那就不能吃了。 哦，那么久，啊，所以家里一般都会备一些常用药，对吧？你至少有什么感冒药啊、头痛药啊、止吐药啊等等，是吧？ 我必须得说那么久，因为我知道有些西药它保质期是五年，我得超过五年呢才能过保质期呢。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除了这种药的副作用或者药过期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之外，它你吃不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有些症状你根本没有无药可治。举个例子来说，落枕，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大家都特熟悉的吧。 这药就是拿一条热毛巾往脖子上敷敷，你看这药这方子管用不管用？ 哎，这个局部的热敷法啊，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哎，但是如果你这个我们强调针灸治疗当中，经常是一个近治和远治作用结合，啊，远近搭配的这种取穴方法，所以你这方法叫局部取穴，对吧？哪儿疼哪儿紧张了，那我用一个热刺激来舒缓它的那个肌纤维的这种紧张。 程博士，你没这么说吧？我还没觉得我挺专业。经你这么一解释吧，我突然觉得我还挺专业的， 啊， 还能治这落枕，还知道用什么方子，采用什么方式。 对，我把你一块热毛巾写一篇论文。 我觉得这事成。哎，说到这儿啊，跟听众朋友再来补充两句啊。大家呢已经听出来了吧？今天呢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著名的针灸传人，程氏针灸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教授程凯程博士。今天呢，我们就要说啊，他和某些人合著的一本书。 什么叫某些人？某个人。 对，某个人合著的一本书《身体的妙药》。刚才呢，我说到了这本书啊，《身体的妙药》，大家呢也已经对这本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本书啊，是来介绍一些穴位来讲啊，怎么通过这些穴位，就像给身体吃药似的治好病。而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特色，就刚才我说到了啊，是月月问。程凯程博士答。 对， 我为什么要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因为有的朋友啊，其实他们对医学特别感兴趣，程博士您应该知道吧？ 对， 嗯，但有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呀，就是特别他们认为特别好的医学书啊，这里面的内容特别深啊，或者觉得怎么都看起来没精打采的，觉得没意思，特别难懂。这本书呢，我想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让大家从一个特别家常的话题能够聊起，然后程博士会把特别深奥的医学知识叫通俗易懂、浅显的介绍给大家。我觉得这本书，只要您对医学感兴趣，只要您身上有个毛病，或者说您有个头疼脑热，您拿起来就能用。我是这么理解的，程博士，不知道我这理解专业不专业呢？ 当然不能涵盖你所有的方面啊，但是，但是我想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它的那个特点呢是，当时月月在节目当中的提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同时呢还有一些原来没有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些整理，这个书呢大概分成三个板块吧。啊，我大概推荐一下啊，这个美好的内容在这本书当中呢， 一定要说，一定要说，都讲什么了？我们来听听。 对对对，第一部分呢，其实讲的就是说你家里的常用的药箱，我们怎么用穴位的方式来进行类比和替代。就是你家里，你想象一下，你药箱里会有什么？我这个书里面就介绍了什么。 你看我们家里面大家最常用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头疼脑热，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发烧导致的，对吧？所以退烧药是很多家庭都必备的。那么用穴位能退烧吗？ 对，安全快速的退烧药。 咱们再来说说下面啊，刚才说的是比较严重的发烧，还有好多朋友啊，不论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咳咔咳咔就咳嗽，原来是感冒了，就没事儿他就预备点什么百兰根之类的，什么感冒冲剂啊，什么羚羊片啊，这种普通的感冒，又不是说特严重啊，但是老咳咔咳咔的，这能不能通过穴位来治疗呢？ 当然可以。而且呢，在这个内容当中啊，我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大家不要想着说，因为在咱们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比如你咳嗽，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那个药店里的销售的这个就是导诊啊，或者叫销售员，他也会问你，你的咳嗽痰黄不黄，咳嗽什么样的咳嗽，对，咳嗽多长时间了，然后大概推荐给你一个适合你的药，对吧？ 那么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药呢，肯定有适应的类型，特别是中药的这种成分。 嗯。 啊，那么如果是穴位的话，那么一般的人会去想穴位，说，哎呦，你这个穴就是个止咳。 嗯。 的确有这样的，就是止咳的这种药。这种穴位， 哦， 但是呢，我们在这书当中呢，更加的去引导大家来去掌握一些个性化的， 嗯， 来针对性更强的分类的这样的一些穴药。 嗯，现在都说这个个性化啊，这吃药同样这个性化可能比那种比较大众的来说，对某一个人更管用。刚才咱说了两类药，这个感冒和发烧，还有好多朋友啊，这天一热或者说这吃对付，这肚子不舒服了，闹肚子了， 嗯， 这上吐下泻的挺难受的，症状也挺严重的，用穴位能替代吗？ 也有止泻药，咱还有通便药。 就是说，如果您这个太厉害了，能让您减轻；如果您实在是出不来的话，还能让您出来，是这意思吧？ 而且这两味药在某些类型当中是重叠的，就是说一个穴位两边全管了。 一个穴位两边全管了哈，这药要是换成中药或者西药，这是得多神奇的药。好，我们接着再来说啊， 嗯， 很多朋友啊，他呀有一些中老年病，尤其是这个腿脚有毛病，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家里面会备一些止疼的药啊，说，哎呦，我这天一凉或者一阴天一下雨，我这个哪儿又不舒服啊，我得吃点药啊，止疼啊，这个穴位有没有替代方法？ 哎，我们身上有一个万能止疼药。就是什么样的疼，其实它都是可以帮我们减轻疼痛的。 哎，我知道是那鼎鼎大名的合谷穴，是吗？ 对，合谷就是一个止痛药。 我终于想起来了，有一种药，这个穴位不能够这个来替代。 嗯， 很多朋友说这个手上拿一口子，哗哗的流血， 啊， 人家包个创可贴什么之类的，啊，哈，或者弄点消炎粉，你看你有穴位能不能替代吗？陈博士不行了。 那流鼻血，我们有止鼻血药。 手上拉一口子呢？ 小金，你看你这说相声了，这抬杠这叫。 哎，不是为了抬杠，实际上是想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啊，穴位啊，确实是能有很多的这种替代作用。其实除了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些替代的药以外啊，还有好多可以替代的药呢。我们来听一听程博士的介绍，就别说那拉口子的事儿了。 不提这个了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一部分呢，其实它是，就是我在编写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大家家里边有这个一些常备的药的药箱，那你的药箱里有什么，我就要用我身体当中的穴药来跟你对应。 嗯。 啊，所以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晕车药。 啊， 对。 对 吧？ 对。 哎，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晕车药？比如和我们说的那内关穴， 嗯， 就在我们手腕腕内侧向上大概两指宽的肌腱之间。 嗯， 这个穴位的一个晕车的治晕车的方法特别简单，除了点揉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个姜，就鲜姜啊，家里的姜片， 嗯， 把它切成一个片贴在这个穴位上，拿胶布把它粘住，就是你说那创口贴啊。 他这 我用上了吧？ 我这给用上了。 对，把它放到你这个内关这个位置。 嗯 啊，你像一般晕车药也是提前吃的，对吧？提前半个小时要吃的。 对。 哎，所以你也是提前半个小时把它贴上。 哦。 哎，然后晕车、晕船、晕机都是可以用这个穴位的。嗯。 话说这本书里面有三大块内容，第一大块内容就说这个家里面那些小药箱里面那些药啊，可以用穴位来替代。那都有哪些替代的药呢？前面我们说了好多种了，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还能够替代什么药？ 对，比如说降压药。你看，如果有高血压的这个家里有人有高血压的这种病的话，病史的话啊， 嗯， 他吃上降压药，他就必须要坚持吃了。 对，而且很多降压药叫终身服用的。 对，终身服用的，所以我们身体当中呢也有这样的降压药，只不过呢，就这种降压药它分类型， 嗯， 就是不同类型的人，比如老年人， 嗯，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降压药？这降压药在哪儿呢？在脚上。 脚上的降压药，这味道有点冲。 在哪儿？在我们脚心上有个穴位叫涌泉。啊，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在每天的晚上，能够在睡前半个小时，那我们大概用这个擦热涌泉这样的， 嗯， 或者轻揉、轻轻的揉涌泉的方法，或者甚至泡热水泡脚的时候啊，来按揉涌泉的方法， 嗯， 来帮助降压。因为中医里面认为呢，这种老年性的高血压呢，它是因为这种阴不足，就是肝肾阴亏而导致的，这种阳的虚浮，所以我们用这种滋阴的方法来降血压。而且很安全，虽然它不是那么快， 嗯 啊，但是它很安全，所以建议老年人呢，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如果快速降压，我们有快速降压的药，就是突然血压高了，生气导致的这种血压突然升高，我们刺这个耳尖， 哦，从这个脚上到耳朵了哈，这跨度有点大。 对，耳尖呢是比较靠上的穴位，它的作用是清散，能够把人体的热啊，在特别在头面部的热呢，把它清散掉。所以如果有了这种头晕目眩、血压升高的情况呢，我们的耳尖可以做一个刺穴。啊，像耳尖刺穴，其实大家也可以掌握的，不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比如有些人有那个糖尿病，他会用。血糖仪的那个刺血针、采血针， 有一采血针，那小片儿， 对、 嗯， 在手指上来刺， 嗯， 那我们就把它移到耳尖嘛，在耳尖上来点刺，然后挤出两三滴血就可以。 哎，陈博士，其实提到这耳尖刺血啊，很多朋友熟悉这样的一种方法，是因为长了那个针眼， 嗯， 有的朋友呢，他觉得长针眼了，应该去这同仁医院看眼睛的地方去看看去。结果呢，到了医院以后呀，人给他开的方子是这个耳尖刺血，哎，用了一个纯粹的中医的方法，所以很多朋友都熟悉这样的一个。 那我要为同仁医院鼓鼓掌。 很多医院啊，刚才说的是同仁医院，其实很多的西医院都用的是这样的方法。为什么这耳尖刺血啊有这么多的作用？咱们刚才说的能降血压，这又能治针眼，这是怎么回事？ 它实际上我刚才描述了它的那个血性。就咱不是药性比血性嘛、 嗯、 就穴位自有其性，就跟人的性格一样，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 嗯， 那么耳尖这个穴位它的特点，它正好是在耳轮的最高处，它既是耳穴当中的一个穴位、 嗯、 同时也是体穴的经外奇穴当中的一个穴位。 啊、哦、 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清散，它就可以把你在头面部的热清散掉。那么头面部热有了热以后，血压升高是热， 嗯， 那么这个目赤肿痛也是热啊，甚至呢就是我们体温升高、 哦 也是热，所以它既有降温的作用，又有降压的作用，还有这种这个清目的作用。 看完以后，大家呀都学会这耳尖刺血了。这耳尖刺血能替代不少的药。我突然发现，这是一非常宝贵的方法，学会了真的特别有用。 对，简单的方法呢，可以帮助到大家。当然，除了降压之外啊，我们还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可能有睡眠不好的问题。 嗯。 那安眠药也许是有些人在家里面要备的。 还需要耳尖刺血吗？ 不需要了。我们安眠药也有很多种啊，不同类型的这种睡眠的问题啊。甚至有些人他吃这个安眠药的时候，他变成一种依赖的行为，就是不吃他就觉得睡不着，那吃了呢就心里就安慰，有点像安慰作用了。 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吃了以后也睡不着 啊。所以像这样的类型的这个患者呢，我们会推荐他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穴位。那比如说在我们手掌部。小鱼际的根部，在手腕的那个地方有个穴位叫神门。 嗯， 啊，神门，耳穴有个神门，手上也有个神门。这神门这个穴位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安神的穴位。那再比如说我们的两眉之间，眉头之间的这个地方叫印堂。 嗯， 咱不是经常听人说什么印堂发黑什么的，哎，就那个位置。 要倒霉了，好像是。 对，那个位置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安神的穴位。 嗯， 那轻轻的抚摸。在睡前啊，15分钟左右做这种头部的轻微的按摩，抚摸这个印堂穴，可以帮助有助安神。 嗯， 所以从安神的这种角度来说，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的可以有助睡眠的穴位。 哎，我们刚才啊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这本书里面啊有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呀、啊，就是说呢，有一些穴位能够把您家里面小药箱那个药给替代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有哪些的内容呢？程博士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嗯、 好，那第二部分呢是无药可治。就是你的药箱里，有的药在前面第一部分我已经讲完了， 嗯， 但是还有一些症状你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得到，比如说我提到那个落枕， 嗯， 对吧？这落枕很多人都遇到，绝大多数人都遇到过，但是没有药吃，对不对？ 嗯， 但只能拿热毛巾去敷，但是如果你有了热毛巾之后，你还掌握了一两个穴位，在敷热毛巾的同时点揉这一两个穴位，效果很快， 嗯， 啊，所以这是等于说无药可治的啊，我们也能治，也有这样的药。那么还有第三类呢，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会吃一些中成药， 嗯， 比如说什么六味地黄丸啊，什么金匮肾气丸啊，加味逍遥丸啊，乌鸡白凤丸啊，对吧，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成药。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中成药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血药进行一个搭配， 嗯， 这时候这个血药呢可能不见得是一个穴位，可能是几个穴位的组合，那我们把这种穴位在合理的跟这种中成药搭配在一起的话，那么您的这种药性更好的能够发挥出来啊，那种这种穴位的作用也能跟药相互相得益彰，搭配的表现得更好。 嗯， 好，我们刚才呢是说了啊，这书里面有三大块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情况想请程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刚才也说到了，我说我自己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哎还挺通俗易懂的。比如说吧，月月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有的朋友备受鼻炎的困扰，早晨起床呢不打20个连环喷嚏就等于没清醒，一年四季啊这个鼻炎药不离身，而且这个书房啊床头啊这个车里包里走到哪儿喷到哪儿，因为总是要擤鼻涕，所以他自己都感觉到鼻腔里的黏膜被破坏了。用这位患者的话说啊，就是风一吹他就觉得自己的鼻子在裸奔。他说他尝试过呀几十种的鼻炎药，甚至已经有依赖症了。那程博士，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内容挺通俗的。但是啊，程博士，你在这个解答里面啊，你说到了就比如说这个鼻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呢这个怎么取穴位怎么去治，您个人认为啊，就是您的这个解答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看？我觉得问题是所有人都可以问的，但是答案您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看呢？是不是有一些要求呢？ 嗯，我觉得就是说从回答的方式上来讲呢，我尽量使用了一些通俗的语言，但是呢从这个阅读者来说呢，你对这个就是中医的中医知识啊， 嗯， 你越有了解可能你得到的信息越多， 嗯， 有些朋友可能只是关注方法，那你就问了问题后边你别管中间的解释， 嗯， 你直接找方法对着做就好了。 哎， 但是有些朋友呢现在是想除了看到他的方法想掌握方法之外，他还想去了解为什么。那我在这书里面特别去引导去解释了为什么， 嗯 啊，所以如果你想学的更多，比如你想学怎么取的穴位取得更准，那么你想学这穴位之间怎么去搭配，那你想学这个为什么我要取这样的穴位，以后我可以举一反三的去使用， 嗯，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阅读那些相对比较理论性的东西。 哎，程博士，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看这种医学书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一看这书里面啊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呢我这个书里面还有什么样解决方法，我就自己啊按照这书里面描述的症状来看看我自己有没有病，然后呢再去找解决方法。您觉得您这本书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自己照着书给自己诊断然后再治病，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给大家做一些叫指导呢？ 嗯，其实作为这个穴位来讲，我们一直为什么说穴位是一个绿色安全的方法，就是因为在穴位的这种治疗当中，它很多的穴位的穴性呢它是对症的。 嗯， 我们就是提出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选择了一些就是对症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就是你用了它肯定有效， 嗯， 而且它分类上不用分那么细致，不像我们在临床治疗的时候，我们会不是完全按照对症的方式，我们会按照对性的方式， 嗯， 就是我们在辨别这个人的体质，辨别这个人的就是各个脏腑功能之间的强和弱，主和次。啊，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要考虑的问题就会比较多，你的理论知识，你的现代医学的知识，还有你对患者这样一个病到底我在这个阶段我应该怎么去攻守啊，你的取舍之间你是要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考虑的。 哎，我这么来看这本书啊，程博士，我来说一说，你看看我的感觉对不对啊？ 嗯， 我觉得这本书啊，如果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大家呢可以根据啊这种比较详细的，不管是插图也好，还是对一些疾病的描述，来给自己啊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那么，然后根据书中的这些方法呢，来给自己啊做一个简单的治疗。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书啊是《身体的妙药》，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